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滕欢。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六，农历11月初二。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到东城区调研时强调，实现疏解非首都功能与改善群众生活和谐统一。 今明两天雾霾再度袭击京城， 本月20号起全市禁行黄飙车。 通水一周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输水约22亿立方米。 本市水土保持补偿费明年重新开始征收。 北京首宗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到东城区调查研究时强调，要走好新时期群众路线，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实现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与改善群众生活和谐统一，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直接的获得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一同调研。郭金龙曾于2014年初到天坛周边简易楼就腾退工作调查研究，昨天他和王安顺又一次来到这里。在安置房选房中心，郭金龙遇到了毛凤鸣一家，关切地询问在这儿住多少年了，房子多大，几口人，安置房选好了没有。已经住了40多年的毛凤鸣说，一家四代都挤在27平方米的房子里。毛凤鸣的女儿毛敏接着说，他们要搬两居室了。他已经看过新房，新家不仅位置好，还是精装修，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郭金龙为毛凤鸣一家感到高兴。西中十里紧邻东二环路，由于历史原因，这里危房集中，环境脏乱差，消防治安隐患严重。早在2013年，郭金龙、王安顺就曾来到这里征询居民意愿。自改造以来，政府部门真诚的服务消除了居民的疑虑。西中十里成为本市首个在预签约首日签约比例过半的城市更新改造项目。郭金龙指出，棚户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人民群众是棚改的主体和关键，要充分尊重群众，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用真心服务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共同做好棚改工作。要积极探索，努力破解制约棚改的瓶颈问题。紧邻天坛的虹桥天乐玩具市场曾是京城最大的区域性玩具批发市场，如今成为东城区第一家整体关停的小商品交易市场。郭金龙走进市场查看，了解到作为区属国企的业主主动拿出自有资金，最大限度减少租户损失。郭金龙对此予以称赞，并要求对于疏解腾退出的土地，要围绕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来规划利用。市领导陈刚、张工一同调研。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等市政府领导与100多位市人大代表座谈，介绍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市“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情况，集中听取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开好市14届人大4次会议做准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参加。座谈会分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科学编制“十三五”规划、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文化中心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质量、加快行政副中心建设和提升城乡精细化管理水平三个专题同时进行。代表们结合前一阶段集中视察调研成果和征求群众意见了解到的情况踊跃发言，就污水治理、非首都功能疏解、冬残奥会筹备、科技创新服务、互联网金融安全、诚信体系建设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王安顺说，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的新指示、新要求，根据各方面意见继续修改完善规划，重点回应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进一步增强规划可操作性，同步抓好市级专项规划和各区规划的编制，做实做深科技创新、 城市治理等重点领域专项规划，把市“十三五”规划编制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府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市政府秘书长参加座谈。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日前召开第71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对老年人权益执法检查、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议案办理和水相关执法检查的审议意见，指出居家养老、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水污染治理都是新常态下触及深层利益调整的重大问题，最终要靠改革来解决。要培育发展专业化的居家养老品牌机构，探索通过社会领域公共治理的方式满足广大老人居家养老服务基本需求。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必须明确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内涵、功能和评价指标，以及政府应承担的责任。水污染治理要牢牢抓住管网系统建设这一关键环节，力争尽快取得突破，早日解决污水直排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市十四届人大4次会议议程讨论稿，研究确定了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召开时间和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决定于本月24号召开常委会会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由于受弱气压场控制，今明两天雾霾再度来袭，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华北地区从昨天夜间开始处于弱气压场的控制，地面的风速很小，湿度相对较大，污染物不断积累，大气静稳程度逐渐增加，扩散条件逐渐转差，能见度下降，雾霾再现。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有轻微到轻度霾，明天有中度霾且云量逐渐增多，夜间有小雪。下周一，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到华北地区，驱散雾霾的同时会带来3-4个良好天气。今年冬天的雾霾感觉比往年严重一些，因为今年冬天发生了有记录以来历史上前三甲的极强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太平洋中东部的热带海温大范围持续的上升，偏南暖湿气流让水汽源源不断的由南往北输送到华北，极地冷气团势力较弱，南下来到中高纬度，也就是北京地区很困难，这样湿度大但是冷空气势力弱，不能形成降雨的时候，天气静稳，不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而且厄尔尼诺现象在今年12月达到最鼎盛，2016年春季消退，所以在12月、明年1月份到2月上旬容易形成雾霾天气。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环保局、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通告，规定从12月20号起，黄标车全天禁止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行驶。对违规上路的黄标车处100元罚款，并扣3分。黄标车已领取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证失效，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今后不再给黄标车核发道路运输证，请车主及时到公安交管部门办理变更使用性质手续。全市机动车检测检验机构停止对黄标车进行定期检测检验，公安交管等相关部门对报废解体营运黄标车严格监销监管。另外，在黄标车污染问题基本解决的基础上，2011年以后，北京高排放老旧车更新淘汰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国一、国二老旧汽油小客车以及国三重型柴油车上。对淘汰使用6年以上老旧绿标车车主，政府以补助的方式鼓励车主尽快淘汰更新老旧车。经济鼓励政策实施到2016年底结束，请车主抓紧淘汰老旧车，及时享受政府补助政策。而针对国一、国二老旧汽油小客车的限行措施，目前正在研究评估论证之中。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南水北调中线建设管理局了解到，截止昨天，南水北调中线通水整整一年，累计分水水量达到22.2亿立方米。惠及沿线北京、天津、河北、河南4省市共计3800万人口。通水一年来，北京供水水量中70%来自南水北调水。北京市主力水厂逐步使用江水来置换密云水库水，密云水库调蓄工程也已经发挥效益。南水调入密云水库调蓄，使密云水库水位和库存下降趋势得到遏制，蓄水量稳定在10亿立方米左右。同时保证了水库的自净能力， 水库水质保持在二类水体标准，中心城区供水安全系数，也就是最大供水能力和平均需水量的比例，由原来的1提高到 1.2。 南水进京后，本市向运行中的地下水水源地补充长江水，重点回补了多年来超采严重的密云、怀柔、顺义水源地，16年来地下水水位首次出现回升。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将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与此同时，水土保持补偿费也将同步开始征收，覆盖全市所有生产建设项目。这是继2000年中断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之后，时隔15年再次征收。征收对象为2016年1月1号之后开始立项的所有生产建设项目，征收的补偿费 10% 上缴中央国库，90% 留本市用于破坏生态功能保护和修复。据了解，本市总面积16000多平方公里，目前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20%左右。造成本市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有水土资源天然禀赋不足、山区坡陡沟深、地表岩层破碎风化严重等。 北京日报消息，市国土资源局大兴分局昨天发布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大兴西红门镇的绿阁产业用地挂牌出让。记者了解到，这是北京首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据介绍，这宗地竞买保证金为9000万元，交易起始价为45428万元，将在市土地交易市场大兴分市场开锤。挂牌竞价工作将于本月31号上午9点开始，截止时间为2016年1月15号下午3点。这次挂牌不接受电话、邮寄及口头竞买。今年2月27号，全国33个拟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试点出炉，大兴区成为北京市唯一获批的试点区。业内广泛认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可以更好保障农民利益，降低开发成本。不过，获取这类型土地的难度不比国有土地的招拍挂低，并且目前可允许入市的农地只能开发产业地产，不允许建成住宅销售，对承接合作的企业方也有较高的要求。记者了解到，北京的试点只针对西红门镇的重点地块，不包括大兴其他区域。而且这个试点是统一规划，企业想要获得土地还需要通过政府的考察。 本月底14号线中段和东段贯通试运营后将延长运营时间。另外，当5号线遭遇大客流时，14号线将采取3级限流措施，保障乘客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你好，5号线是大客流是吗？好的，收到。 中央呼叫各岗位，现在实行1级。 10号下午，14号线蒲黄榆站开展了一次大客流组织演练。作为14号线和5号线的换乘站，蒲黄榆站预计日均换乘量达到10万人次。为保证乘客安全，当5号线遭遇大客流时，14号线将采取3级限流措施。京港地铁演练督导员李继超介绍说， 分3个级别，1级是比如说高峰期刚开始的情况下，比如说加大广播力度，然后加大人手进行有序的疏导。2级的时候，我们就延长这个导流围栏了。一旦到达那个高峰期的那个高点，为了避免乘客有踩踏，这边我们的换乘通道可能就会相应的进行关闭。 14号线和10号线的换乘站十里河站是未来的3线换乘站，车站结构复杂，预计日均换乘客流将超过13万。为此，车站在换乘通道加设固定导流围栏，引导双向换乘客流。十里河站站长孔廷月说， 在换乘通道这块都增加了一些围栏，10号线换乘14号线的人流，给它引流到北厅去进行换乘。我们14换10的乘客将会从站台南侧和中侧换乘到10号线，就解决了一个客流交叉。 加设围栏后，乘客从14号线换乘到10号线用时在2分钟左右，从10号线换乘到14号线用时在4分钟以内。本月底14号线中段和东段贯通试运营后将延长运营时间。京港地铁新闻发言人杨玲介绍， 贯通运营后，从上各庄出发的首班车为早5点，末班车是晚22点30，从北京南站出发的首班车是早5点半，那么末班车是晚上22点40。 中国铁路总公司日前表示，截止目前春运售票平稳，互联网和手机客户端发售车票占比超过80%。 对于网友热议的图片验证码不清晰、难登录的问题，12306回应称会在下一个售票高峰期进行调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敏的报道。 针对12306图片验证码难以识别的问题，记者来到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也就是12306所在的单位，采访到了12306网络系统负责人、铁科院电子所副所长朱建生。他向记者解释，设置图片验证码是为了更有效地阻止黄牛利用自动刷票软件囤票。 黄牛也是借助抢票软件来抢了，对吧？黄牛也不是首点。今年我们遏制住了这种自动提交和自动登录，在验证码识别的这个层面上，它不会比普通的旅客占到更大便宜，不会比它更快。这个基础上大家起评了。 对于网上所说的图片验证码识别难只有8%的正确率这一质疑，朱建生打开12306的后台数据给记者看，图片验证码的正确识读率平均达到了70%。朱建生表示，会在下一个购票高峰期对错误率较高的图片进行剔除，同时补充更加清晰容易辨识的图片。但他同时也认为，车票难买归根结底还在于供求关系， 最根本的原因是供和求的关系，并不是说我这设置一个更复杂的验证码和更简单验证码的这个问题。因为图形验证码可能对您来讲这个难度提高了，我相信对大家一样难度都是同样提高。 同一天，记者还采访了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营运部副主任黄鑫，他透露2016年春运车票发售以来共售出了1.3亿张，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其中互联网和手机端购买占比超过80%。 那么从12306网站这14天的情况来看，系统的查询效率、订票效率等主要指标与往年春运相比提高了30%以上，平均排队等待的时间仅为1.8秒。 黄鑫表示，节后返程购票高峰在12月15号到25号之间，铁路部门将在这次高峰到来之前对系统进行优化，技术部门联合办公，确保12306稳定运行。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规划委了解到，市规划委主任黄燕日前就一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案件出庭应诉，这是本市政府组成部门的一把手第一次出庭应诉。这起案件的起因是家住朝阳区的袁先生因房屋被征收，对市规划委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将市规划委起诉到朝阳区人民法院。经过2个多小时的庭审，市规划委和市政府作为共同被告，对原告方代理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和理由逐一进行现场答辩。对原告房屋所在的准确位置等问题，规划委领导已当庭确认，也部分达到了原告的诉讼目的。黄燕表示，不论案件最后结果如何，市规划委都将认真执行法院裁决，将以这起案件的审理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审批程序，继续提高规划、依法行政水平和质量，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10号晚上将近11点，丰台区卢沟桥村附近某垃圾回收站业主私自雇佣吊车，在11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保护区内违规作业，导致吊车抖臂不慎触碰高压电线，司机当场身亡，同时造成一条110千伏线路停电。经过连夜抢修，停电线路昨天早上恢复供电。据了解，11月以来，本市已经连续发生6起因为吊车碰线导致停电的事故，对供电造成较大影响。电力公司再次提醒施工人员及重型机械车辆司机，施工作业要远离高压线塔，同时呼吁广大市民共同监督，如果发现损坏电力设施的行为，可以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举报。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养老助残券变卡即将1周年了，按照以往纸质养老助残券逾期作废的经验，很多老人担心养老卡中的补贴余额到明年初是否会被清零呢？记者昨天从市老龄办了解到，2015年度的养老助残补贴卡内的余额不会清零，但从明年2月1号起，余额将转入卡内的一个专有账户，到时候老人可以用这些余额来购买养老服务商提供的康复和护理服务，但是不能在超市购买日用品了。 2015五星为爱，爱在和田公益活动昨天在京启动，活动由北京沅江和田指挥部与中华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将募集爱心人士捐赠的衣物和学习用品于本月底前运至新疆和田。 这次公益活动在全市共设立64家二手物资接收点，具体情况可以关注活动发起人之一豆豆的新浪微博快递哥豆豆，或者他的微信公众号查找离您最近的捐赠地点。 2016年，西站临时候车区不再搭建在室外，而是搬入西站北广场负一层的原文化市场区域。目前，原文化市场内的140多家商户腾退工作全都完成了。明年1月将正式移交铁路部门搭建临时候车区。 国家大剧院推出的大学生新年音乐会昨天拉开帷幕。未来一周，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浙江大学的莘莘学子们将相继登台，带来5场大学生乐团的音乐会。 在今天上演的国家大剧院8周年庆典音乐会上，著名作曲家谭盾将登上指挥台，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完成首次合作。通过演奏斯梅塔纳、布里顿以及谭盾本人等经典作品，为观众描绘音乐中的丝绸之路。 中山音乐堂昨天公布了2016新年演出季的演出安排。从今天开始到明年的1月3号，中山音乐堂将上演11场演出，包括交响、合唱、打击乐、管风琴、儿童剧等内容。 中央戏剧学院昨天与英国盖德霍尔音乐戏剧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今后两所院校将合作开展表演专业本科的双学位校际交流项目。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4级，属中度污染，西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3级，属轻度污染，东南部空气质量5级，属重度污染，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艳，播音员腾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0.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2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1.6升车型，享零购置税优惠；全新 K5 享36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车型购置税及贷款信息，敬请寻经销商。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慢行前行。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猛禽红隼闯进办公室，市民遇到该怎么办？热线回声，通过手机 APP 无处方售卖处方药，遭警告后药点仍不改。下面是详细报道。近日，一位市民在办公室中发现了一只奇怪的鸟，他不知如何救助，便在网络论坛发帖向网友求助。随后，经猛禽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鉴定，这只鸟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红隼，属于猛禽。那么，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野生的猛禽应该怎么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博的报道。 严兵是一名公司职员，12月4日早上，他在位于西城区轿子胡同的办公室中遇到了一位不速之客。 看一个东西站桌子上瞪着眼瞅着你，不认识这个东西，刚上前迈了一步它就飞起来了，然后就撞玻璃撞了2下。但是我仔细一看，它那个嘴它不是弯的嘛，再一个它那个爪小黄爪有点鹰爪那个感觉，我是怕它受伤没敢放飞，我感觉它腿脚好像不太利。 由于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只鸟，严先生只好将它放进一个纸箱，里面放了一些塑料泡沫作为缓冲，还给它喂了一些水。当天下午，他把自己的经历发到了水木论坛中，有网友告诉他可以拨打猛禽救助中心的电话求助。 然后我拍了照片，人一瞅那个样，马上就说这是红隼。 红隼属于隼科的小型猛禽，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当天晚上，严先生就住在了单位，不时的去照看这只红隼。 第二天上午9:30，猛禽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严先生的办公室，给他送来了证书和纪念品，同时将红隼带走。当时去现场救助这只红隼的是北京市猛禽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戴畅女士。她说，近年来野生猛禽误入居民建筑的情况很常见，而红隼作为一种分布范围较广的野生猛禽就是其中之一。市民如果平时遇到自己不认识的鸟类，可以通过以下两点初步判断它是不是猛禽。 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嘴上有90度的弯钩，然后一个是说这个脚爪比较锋利。 那遇到了这样的有伤病的猛禽应该怎么办呢？ 市民捡到以后就是先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比如说戴上手套啊，然后抓住以后给它搁在这个纸箱子里，然后在上面扎几个洞作为这个通风孔，然后给它搁在这个安静的角落里，之后马上和我们中心联系，然后我们这边也是这种公益性的救助，之间不会发生任何费用。 北京市猛禽救助中心是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下属的一个公益组织，市民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拨打猛禽救助中心的电话6220-5666寻求帮助。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曾经报道，东城区一家药店通过手机客户端违规出售处方药，记者当时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北京市食药监局热线12331，工作人员表示， 他这是不是属于违法行为的话，后期所在地的食药监局他去做调查，调查以后会给您打电话联系您的。 几天之后，记者接到了东城区食药监局东花市街道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的电话，工作人员跟记者核实了购买的情况，表示会前往调查。 小票什么的您都留着呢吗？ 有小票。 您现在用 APP， 我这还不懂什么叫 APP。 哦，那您以前有处理过这样的举报吗？ 这是我第一次。 Oh， 我没有处理过啊，有什么结果我们再跟您说。 记者11号再次致电东花市街道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介绍了对药店的处理情况。 这事儿我们去了，去完之后他也承认他的这个错误了，我们给他一个现场的这个处理。 怎么处理啊？ 当场的行政警告，初次完之后警告，如果再犯的话就是进行经济处罚了。因为我过去不是干这个的，我也是边学边干，反正我跟我现在管辖的这一个地儿我都给嘱咐他们了。 不过记者打开叮当快药客户端时搜索当时购买的处方药，发现东花市这家药店依然在出售。手机客户端卖处方药属于新鲜事物，监管部门缺乏经验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何加快建立相关监管制度，培训有经验的执法人员，保障市民不受用药失误的危害，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李玲，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次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一听，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了，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区内大部分环路和联络线行驶基本畅通，双营路由南向北车多，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德胜门到建祥桥车多，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高到五元桥车辆集中。 农行推出一商管家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及商品在线销售，订单多渠道支付，供应链商城运营，财务管理为一体，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电子商务金融综合服务。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